记得我挽着你的手，天亮时候一起躲在棉被中，那时我们不害怕犯错，那时以为天空多辽阔，朋友都说你后来变成多，总是比坦诚真坦白那时候，体贴的人不再追问我，只说你也有梦他也有梦，虽然难得不必心痛，我以为我成熟，以为从此就自由，我尝试着快乐，快乐却不陪着我，爱没有回来了，你已经离开我，回忆紧紧缠着我，想当初不肯分手，我以为我成熟，以为我能好好过，我尝试着堕落，当我想你的时候，爱不会回来了，你已经离开我，却一直住在我心中。 是在